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体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昨天呢，在香港哈诞生了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决，恐怕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影响香港的政治乃至社会。这个判决看似不起眼哈，它关系到的是一个可能和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相关的关系，就是领取综援的这个标准，综援也就是综合援助哈，在香港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对于基本的社会福利，就是对于低收入的群体，或者说年龄的这个儿童啊，特别是这个妇女啊，在没有工作收入的情况下，政府的一些补贴。这个综援的金额呢，大约就是每个月的1000多港币啊，可以说在香港并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低收入的人士来说呢，这笔钱是非常重要的。昨天呢，香港的终审法院就做出一个判决，判定香港政府在2004年做出的必须居住在香港满7年才可以领取综援的这个做法是违宪。好，违宪这个说法其实大家不一定能够经常的听到，我们先请到这个专门的律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违宪。 基本是违反基本法吧。好，我们先听讲。 基本法比所有的香港的法律都是高一点啊，所以就是我们通过立法会通过的法律的话，要是这个法律跟这个基本法不配合的话呢，那么我们香港通过的法律也不可以，就不可以有法律的效力啊。所以我们首先就去看清楚我们基本法怎么写。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福利的权利就是应该所有的香港的居民都应该享有的啊，这个跟我们投票权可能有不同的。投票权的话呢，香港的这个永久的这个居民才有，但是福利的权利呢，就是所有香港人都可以有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不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对待的这个不同的条件。所以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去看呢，这个判决是绝对的对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也是来自公民党的汤家华议员。好，汤家华议员本身是一位律师，那他就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违宪。那在香港呢，这个法律的系统在回归之后呢，最高的享有限制地位的这个法律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就是这个基本法哈。因此如果说在香港出台的任何的法律你和基本法相违背的话，那么法律上就是认为是违宪的，因此就不可以成立。而昨天香港的这个法律的最高的裁决机构终审法院呢，就判定政府的之前的这个规定是违宪，因此呢这个法令将会得到被撤销。而根据香港的这个法律程序，终审法院它做出的是一个终极的裁决。如果说还要进一步来，政府如果想要上诉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进行一个释法。那这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昨天就表示，其实目前政府并没有一个寻求司法寻求一个释法的意图，因为这会恐怕是一个在香港政治上产生另外影响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待会儿再说。先说回这个香港的这个综援它不仅仅是少部分人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在终审法院这个判决里面，它认定了什么人可以被称为是香港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没错，其实在这样一个终审法院的裁决书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非常仔细的去研读它。除了律政司长袁国强之外，他说目前我们就在仔细的研读这个判决词，看看之后政府要因应什么样的政策来去解决有可能产生的后续的问题。但是昨天的这样一份判决词呢，其实一共有40多页， 是 非常罕见的。也是呢，昨天终审法院是5位法官一致裁定政府违反了基本法，这也就意味着 着居港满一年的贫穷的新移民呢，马上就有资格来申领综援。 是， 我们可以稍微给大家这个摘取几段哈，就是几位法官他们的裁决书上是怎么说的。比如说一位常任法官，他叫李毅，他就有说这么几点。他说，基本法呢确保香港居民享社会福利的权利，政府建议有经济困难的人向其他的福利机构求助，或来港前应确保有经济能力等的说法都是推卸责任啊。他还讲了这么一句，他说七年居港规定与两大社会政策相违背，包括签发单程证令家庭团聚，以及输入年轻人口以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是跟这两大政策是违背的。第三点呢，是政府声称要减少综援开支，但是实施七年居港规定之后可节省的开支呢是微不足道的，也难以因而确保综援制度的可持续性。这几大的要点也就是一一驳斥了政府方面的理据。 是， 其实你说到这样一个案例的背景呢，是来自于一名现年64岁的叫做孔允民的老妇人，她在83年的时候与内地的首任丈夫离婚。她在这段婚姻当中呢是有两个孩子，在03年的时候，她嫁给就在香港是领取综援，也是香港一位永久居民姓陈的一名男子。在05年时候呢，她就获批单程证来到香港，是想与丈夫团聚，但是没有想到哈，丈夫在她到香港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们家的公屋就马上就被政府收回去了，所以就导致无家可归。她甚至最惨的时候要露宿街头，去住在这个露宿者的庇护中心。而且是兼打着两份工，他自己说的是受尽屈辱。就是政府04年起的就把这个申请综援的居港规定从一年改成了七年的嘛，所以他之后的所有的申请都是被拒绝，也没有获得社会福利署署长行使这个所谓的酌情权。所以他09年没有办法才向高等法院提出这样一个司法复核，说当局居港满七年是违宪的，但是呢，当时原审和上诉都失败。昨天中院终于是5名法官一致裁定规定违宪。 是，这个官司可以说也打了很久。 没错， 事实上呢，这个案件判了出来之后，就是香港的不同的界别也有很大的反应。比方说那些帮助那些新移民的那些团体，他们好初步的算过，就是如果呢，就是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往后呢，就是新移民关于拿那个中原方面的增加的金额的或者是政府的开支，就大概是3到4亿。那虽然相比那个香港政府，就是每年差不多3000亿的那个支出来说，就不是一个大的数字。但是呢，这些团体呢，他们估计那些新移民的受惠这个判决的那个人数，就是大概是5000到7000个家庭。那如果每个家庭4个人来说，就是28000多人吧。但是呢，我们根据政府的一个数字，就是2011年呢，就是在香港居港不住7年的人是有17万。到2013年，就是今年呢，我粗略的计算过，就差不多26万。那所以说呢，这个数字跟刚才那些帮助新移民的团体的估计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如果是20多万的人他们都申请这个中原的话呢，那个乘数的效应就比较大一点。真的香港政府就要计算一下，就是在这个判决之后受影响的，或者是政府开支要增加多少，就是要明确的去算一算。 这个里面必须要回顾哈，在法官的这个判词当中也有很大的篇幅来总结政府方面提出的理据。这个主要是在2003年哈，往04年交接的，这个因为04年开始实施嘛，其实这个方案是03年就提出来了。当时的政府的主要的理据，大家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啊，2003年是香港经济比较差的一年 ，SARS 之后， SARS 之后的这一年，其实呢，政府应该当时是有比较强的危机意识，在财政方面要能够去想出，你开源开不了，那就节流哈，节流。因此呢，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在社会福利的支出上面能不能够有所的减少。当时提出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的这个估计的数字是什么呢？我看在法官的这个法庭采纳的这个数字里面，根据政府的数字总结出来说， 新移民占到这个香港领取宗援的大约是在 14.3% 到 16.6%， 好，我们取一个中间数算它 15% 好了。这是1999年到2002年，也就是回归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数字。那法官就最后就认为说，那即使以2003年计算 18% 的新移民要领取宗援的话，以法官的最后认可，这个数字并不够成对于政府来说极大的一个财政上的压迫。也就是说，这个你说你为了省钱，但是这个省的钱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你造成的一个代价非常的大，代价直接的代价在法律上就是你违背了基本法其中的一个是26条的一个规定哈。26条是怎么说的呢？对不起，是36条。基本法第36条规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啊，这个里面就提到了香港居民你都有这个权利。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谁是香港居民？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第24条的这个规定，好，香港居民不仅仅包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居港满7年或者你出生在香港永久居民，包括非永久居民也在这个基本法当中，你只要领取香港身份证，甚至啊，法律这个法官这个法律上面认为说有资格获得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的人，这也都算是香港居民。 所以按刚才就是议员所说这次的那个判决，这根本上就是跟这个基本法是相合的， 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政府的规定是违背了基本法主要我刚才说的这两条的这个表述哈。 对对对， 那当然了，政府的这个理据它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背景，就比如说大家通常理解，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通常理解，我们说香港人，香港人会指的是持有香港护照或者说这个香港有拥有永久居留权的这些人，这样的概念在法律上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适用，比如说你在这个有的时候公屋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权利投票啊，这个时候你是适用这个7年的概念的，但在领取宗援的时候又不适用，哎，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哈？我们先三立化新闻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聊一聊这个香港中院昨天的重要的判决。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谢。 我们说到香港终审法院昨天5名法官做出了一致的裁定，居港要7年才可以申领宗援的这个规定违反了基本法啊，因此是遭到了这个撤销。那么我们马上访问到来自香港社区协会组织干事施丽珊小姐哈，来请她谈一谈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香港的这些需要领取宗援的人士或者潜在的领取宗援的领取者来说有什么影响，然后她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中院的判决是对于所有的香港人都是有好处了，因为中院的判决是就是说维护了所有的香港的居民他们在福利政策上方面的权益。那这个我觉得不单是对新移民好，对香港的居民也好，而且就是说我们也是中院也讲讲的就香港的法治的精神，就是依法判决。那另外如果说这方面可以帮助有多少新移民他们真的有需要申请中援金呢？那我们看过去零七年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嘛，差不多10年差不多有40多万的新移民来香港嘛，但是只有3万多人没有居港7年的申请，那就是说每一年只有2-3千人申请中援金，那他们也就是有大半人都没有得到批准。那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如果这个政策改变了以后，应该是每一年大概有几千，可能5000人会得益吧。 这5000的领取宗援人士都是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吗？您刚才所说。 对对对，总的宗援金的比例或者重占新移民总的比例是很低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笔宗援金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对于就是有困难少数的人来说，这对他们的是很重要，因为比如我看门看的有些是单亲的带着小孩子的，那这些小孩子他母亲没拿中援金，一个人的中援金两个人用，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影响这个小孩子的成长。 那在之前根据政府的规定，居港低于七年的人是没有办法领取综援金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个生活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呢？ 就是依靠他们的家人的生活费啦。如果他家人申请综援，那就扣家人的一份综援金，比如小孩子的综援只有3000多块，就3000多块两个人生活啦。 嗯，那也有不少人担心说，在这个门槛放低了之后，会因此吸引大量的内地新移民来港。您觉得这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啊，我们的名额都定了，怎么会忽然有多少人呢、啊？因为你有名额定了嘛。 您指的名额是？ 我们每天的名额都定了150个嘛，不会多了嘛。 嗯。 好。 所以您觉得不会有影响，但是这个就像之前的这个庄丰源案批准了之后，可能直接引发了双非。 庄丰源案跟那个中原金是不同的，中原案是你没有名额的， 嗯， 你什么时候来申都可以的，你跟新移民他一定要一定程序来申请来香港，然后我们每一天有名额，两个不同的政策来的啊。 嗯嗯，那就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经验，在每天150个名额当中，可能有多少人会是最后需要领综援的呢？ 对，我想应该只有很少的人，应该可能少于10个人吧，150个人。 嗯，那除了综援之外，您接触到的这一些收入比较低的这个新移民，他们在其他的福利方面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另外就是公共房屋的问题，就是但是公共房屋不单止7年的问题，另外就是说即使取消了7年的，他们也还要等很久，因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根本就是供应不足，所以就说第一，如果这就是没有7年的限制，他们就是正常排队。 嗯， 现在是他们不正常排队嘛，就是说他排到他也不让他分配，如果他不没有住满7年嘛。 嗯，所以你认为居港低于7年的人士也应该和其他人，就是拥有永久居民权的这些人一样，拥有这个公务排队的权利吗？ 我们觉得他应该有排队的权利。 嗯，但是您会担心这个在本地社会引起反弹吗？ 我想要看你香港人怎么看新移民。我们说的新移民不是他什么都没有来的香港，他是在香港的亲人嘛。就是我们讲限制的时候，我们不单止限制了香港人，还限制不单止限制了新移民，还限制了香港人，因为他们都有亲人，他们的孩子可能香港出生，他们的丈夫可能香港出生，但是他因为娶了一个大陆的老婆，他就变成了什么都需要是受限制，这是这个也是不公平的，对香港的部分的中港家庭。 嗯，那政府当年提出的这个理据是认为居港低于7年的人士对于香港的贡献不足，您怎么样这个评价这个说法？ 我不觉得，第一就是说他们的丈夫在香港里也可以纳税，第二他们来还没有批准但申请身份证，他已经来香港照顾家庭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不要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啊孩子，他就来已经来照顾了，没有他们我们的老人都不知道放到哪去。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的社区协会组织干事施丽珊小姐。好，这平时这个组织应该是经常帮助新移民或者接触到新移民的，这个是她反映到的一些的情况。好，这个施小姐，我觉得她提到的一点哈，也是在法院的判决当中有树立的支持，95%的领取综援的新移民，好，是女性，这个可能是中港家庭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在香港这个社会，你本身是新移民，又是女性，可能还带着孩子，你这个出外工作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而对于04年之后出来这个安排呢，很多家庭的情况是，小朋友18岁以下的小朋友有资格领取综援，但是他的妈妈很有可能没有机会领到综援，就变成刚才施小姐说的一个人的综援两个人来用，相信对于不少的家庭压力非常大。 所以真的是你仔细看哈，你会发现昨天的这份裁决书呢，它有一些的在政策上是明显矛盾的地方，可能以前是没有媒体过分的关注去讨论这个事儿。你现在看起来终审法院昨天就讲了，他说政府从04年开始他就要求你必须居满7年才 还可以申请综援。 嗯， 这等于意思就是说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酌情处理。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这次入禀这位老妇人，她的家庭已经非常不幸了，但是在社署看来，她依旧是没有获得酌情处理这样一个资格。 嗯。 终审法院就觉得这样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也可以说极度的不吸引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在香港你没有办法谋生，没钱的话， 哎， 你就不要来香港。 这个是法官判词里面法官以自己说 他自己加的一个， 他说 对白， 这法官就我觉得这个判词写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现在这个复述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政府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来香港，你待在家里就好。 但是这个跟单程证政策它的本意呢 对 完全是矛盾的。当时单程证设立的一个初衷就 是 说让中港的跨境家庭一家 团 聚， 你既然是团聚了，你又要要求别人出去工作又要有钱，这个是什么样的规定？ 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我也有一个看法，就是他们已经过来了，他们已经合资格过来跟家人团聚，如果他们真的在生活上有问题的话，他们既然是香港的居民，他们政府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的，但是在实行这个帮助之外，其实政府要有一个严格的审批制度。 嗯， 比方说原来他们在内地有很多财产的，那我们就是否应该去提供那么多帮助呢？所以那个审批制度肯定要严格的执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到香港之后要提供一定的诱因，就是吸引他们去工作， 工作机会。 对对对，如果他们不工作的话，就是过来拿中原去维持生活。那香港只是多了一批就是基本生活的人，也不能提高那个香港的经济能力。 这个我不太同意哈。这些我们刚才说中港家庭的新移民的妈妈们，法官自己也提到了，他们都是伟大的母亲。你说在家带孩子是不是一份工作？ 带孩子是， 如果他们都出去工作的话，家里难道请菲佣吗？他们的这个综援的这个金额完全顾不来菲佣。 所以我说呢，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香港的政府这个福利的一个计划，就是你吸引他们过来，你也不是吸引他们单单就是照顾孩子那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少算了一笔账，带孩子究竟值多少钱，家庭团聚的价值究竟值多少钱。 我觉得你说这个点非常好，就一个是价值，对于政府来说他可能就非常现实，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我 在政府看来这些人对他都是负担。 是执行的角度， 啊， 但是对于终审法院，你通常会看到裁决书它其实是一个最高的价值导向， 是 意思就是说呢，你不管是贫穷和富裕，所有人你都应该有被照顾的权利，并且是享有平等的被照顾的权利。如果是在坚持这样一个最高的价值的倡导之下，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的现实的政策是相矛盾的，就包括申请公屋。所以政府它有一个理据就是说，因为申请公屋呢也是必须居住满7年，所以这个要这次要拿综援的话也必须跟这样的一个条件是相匹配的，但是法官说不能这样，因为呢你申请综援是人的基本的需求，他说跟公屋还不太一样，就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担心说，如果说这个闸门一旦打开的话，会有造成井喷式的发展， 对， 甚至呢会觉得内地如果是收到风了，有人就趁机做一些中介的生意，说这就是把人往坏里想了，说有可能 到香港来吃福利， 有可能专门是嫁一个香港的老翁，然后呢就假结婚类似，或者是结婚但是不过多久就离了，离了之后呢我又可以以什么新移民的身份，但是我居港满一年我就可以申请中援，这当然也是有一种可能性，可是问题就是说呢，你怎么样政府在一个大局之下，你去想这个设计政策的一个细节度，把它给包括是门槛呀，是审查，哈森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有的不是会引用国外的一些案例嘛，就比如说澳大利亚、美国什么的，他们审批这些所谓的移民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门槛，比如说像移民到海外，我们大概听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高技术的， 对， 专业人士， 而且年龄通常还有限制，你不可以年纪太大， 也是有一个居住在当地一个时间的限制，可是你又不能完完全全这么比较， 我想说 呢，确实跟香港和内地的一个两地关系是有历史上 我想说的就是对，因为我们早前到政府那个人口政策的那个会里面，就是说香港要接受更多的新移民，但是新移民呢有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能够为香港提供一些未来的一个这个 工作的一个力量的一个 supply， 人口的 supply。所以呢，我说的就是说，刚才你们说，领中原呢，可能大部分是女性要凑孩子的那些女性，但是还是有一批比较年轻的。那只是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提供足够的诱因，让他们去找工作，因为。不能逃避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拿中原，他们维持到他们生活，他们就算了。但是这批人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家籍，他们可以培训或者是怎么样，要找到更好的工作，为香港提供更大的这个经济的能力。所以呢，我说这个中原呢，其实我们政府是有责任提供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帮助，因为他们是香港人，但是同时间也有一个审批的制度，还是有一个诱因，就是怎么样去让这批人的能力可以投进那个人力市场，为香港贡献更多。因为呢，这个中原的制度其实除了香港之外，其实英国啊美国啊他们都有，只是像类似的，但是呢他们是有一些限制。比方说英国来说，新移民到英国之后，最初三个月不可以申请这个救济，然后呢六个月之后就停发了。然后呢还有其他，就是美国，我们说就是这个国家是很愿意接受新的移民的，他们也有一个福利的一个限制。比方说新移民住满五年之后才可以申请这个福利，还有呢就是那个中原的那个申请期最长就是99个星期，都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你不给一个限制的话，那些新移民过来，有一部分的人就觉得我可以永远的吃政府提供的饭，那这些人本身是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经济能力的。如果你不提供这些限制，不提供这些门槛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将这些人变成一个很有利的一个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说就是香港政府要全面的设计这个福利的制度。 哎，这个说到其他的门槛哈，其实并不因为这一次终审法院的判决而消失。我们接下来这个继续访问到立法会的这个唐家华议员哈，他就谈到他对于这份判词的理解，其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门槛对于新移民来说通通都消失了。 昨天的判决的是完全依照基本法第36条的条文做出的判决的。巨额的部分呢，就是讲里面所讲的这个香港居民可以申请这个福利的权利，就是不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法庭就觉得根据这个政府提出的这些理据，他们觉得7年的限制是不可理。这不代表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只是7年是不可理。那么政府来讲呢，如果他们认为1年的限制不可以接受，他们认为其他的这个年期的限制可以再提出来的话，他们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这个理据。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昨天的判决的不代表所有的福利的这个服务的甚至也不可以这个存在。比如说公屋的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中原的问题不一样的。所以不可以一概论，就是说所有其他的福利的这个限制都不可以再这个行立。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呢，特区政府现在应该是怎么去看一看我们整个不同的这个福利的政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拿去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理据。 那作为立法会议员，您对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是建议他们呢尽快到这个立法会跟我们讲一讲他们有什么数据什么理据，觉得我们的这个福利的政策有哪一方面呢是要根据这个法庭的判决去改善。那么我们有一个社会有一个公开的讨论，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 那就您之前在立法会的工作哈，您怎么样来看这个7年的限制？您个人支持吗？ 我觉得因为这个七年的这个上级没有以前这2003年的时候没有到立法会讨论，这个是政府定下来的政策，他们没有问我们立法会，所以我们对这个定下来的这个政策我们一向都不是那么支持的，我们觉得他的理据不足，现在法庭的判决的证明呢，我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是不代表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到我们立法会大家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 那关于这个限制哈，您觉得不代表没有任何限制，您觉得应该有怎么样的或者在哪些方面有限制呢？ 我觉得应该看一看政府现在有什么理据比如说他们的在资源方面呢，什么有多少人会申请这个中援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其他的福利的政策有没有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所以不可以这一概而论，不可以没有数据之下就定出一个连期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多看一点，多听一点。 好，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哈，这个是唐家华议员的这个建议。目前为止哈，确实我觉得这也是看上去比较中肯的一种说法。目前的一个做法站不住脚，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这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大家发挥一点智慧，才能够设计出一个更为合理的制度。先休息一会儿啊，咱们待会儿接着来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香港终审法院判政府04年的这个居港七年才可领取综援的决定违宪呢，它除了有这个福利政策上的一个意义哈，这个香港人一说到这个福利啊，都有一种，我个人形容是达摩克里斯之剑，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每次一说到要不要加强这个福利待遇的时候，大家有一种香港人基因当中的情绪。就是觉得这个会有问题，会增加香港的负担啊，会用福利拖垮一个城市的这个财政也好，这个经济也好，这个恐怕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东西。除此之外，这个判决它还在影响一个大家对于谁是香港人，什么样才算是香港人的一个理解。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七年大限哈，这个可以拿到香港的这个护照，这个被一般的认为是作为香港人的一个标准。但是法院的这次这个判决，他就认定也是从基本法出发，你即使在香港一年，你从法律上你也算是香港人，这个恐怕是有它一个持续的后续的一个冲击的。大家很容易想到，那在别的地方公屋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香港最金贵的就是这个楼，公屋乃至就业也好，学校医疗也好，这个会不会就对香港社会形成更多的一个冲击？ 其实现在所有的说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基本上都是觉得不太预料得了。你就也不能完全的是跟庄丰源案2001年那个案子直接拿来比较，确实有这个限额的问题。就是庄丰源案的时候，2001年他自己是在香港出生，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呢都是在广东居住的，两位呢都不是香港永久性的居民，他的祖父呢又是很早的时候就从大陆来到了香港，可以说呢祖父是永久居民。最后呢是判例呢说，你只要不管父母是不是永久居民了，你只要是在香港出生，你就是香港人。所以呢这样一个案例呢，当年的判例是导致在91年的时候当时回归43个月的时候，内地人在香港诞下的子女呢只有不到2000人，但是后来 已经增加到大约20万人， 这就是 现在的一个 大家熟知的双非的这个问题， 双非的这个案子。 嗯， 所以说呢，现在还是不好评估新增的综援开支是不是真的如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微不足道。 嗯， 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会不会又是触发一轮所谓的中港矛盾？ 嗯哼， 就是大家呢始终还是有一股情绪在的。刚才朱明奇讲的，也许你会有一种，也不能说是成见吧，至少是在香港一个社会上的风气。 嗯， 就是说呢，你的任何的吃喝的来源都是必须靠你双手所得，你大家才能够这个在社会上比较有底气站得住脚。 是， 所以如果真正是像这样的家庭妇女， 嗯， 刚才我们确实，你从道义上来说，你不管是在家庭工作还是家庭以外工作，那都是工作，但是这个价值确实不好算。如果是按照人心哈，大家会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如果是仅仅从内地来了香港，你就待了一年，但是就已经可以从政府的手里拿每个月的这些基本的生活费，是不是所有人都信服？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嗯哼，这个大家的账啊，虽然说大家都承认说基本法包括规定的这几条，包括一个政府的一个福利的责任、道义、道德上面的，包括家庭的价值，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可，但是你必须得看到在香港主导的这一种思维是一种数目字式的经济账，就是他每个人都是一种经济价值的形式存在，你这个人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个就是你这个人的价值。那对于很多家庭妇女来说，或者说这个落在这个账目之外的那些事情，你就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度去评估它，去评价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现在可能在思维上面找不到的一个地方。 学界哈，就是这个裁决呢，它怎么样带来的连锁效应，就是包括港大的法律学院有一位叫做陈弘毅的教授呢，他就认为，他说裁决呢只是牵涉到综援的申领的资格，对其他的社会福利呢，他认为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是， 因为呢，他说这个基本法36条所指引的社会福利啊，你除了综援以外呢，还包括什么？其实他并没有完全解释，就是根据综援的这个裁决书，大家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 嗯， 如果将来呢是有再有涉及其他福利政策的诉讼呢，法院应该是需要进一步的裁决。但是呢，有另外的港大的一个社工系的教授，他叫做周永新，他看法不一样。他说裁决对政府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呢，你除了综援之外，其他的也是同样需要居港满7年的永久居民身份才可以获得的福利，比如说公屋的申请资格，是不是马上要因应着有改变？或者说受了这些案例的启发的话，会不会接下来有一种所谓的居港满7年的诉讼潮？ 嗯， 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这个居港7年的这条红线哈，可能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判决之后遭到一个动摇？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看到法院的这一份判词，他提出了一个对于所谓7年大限一个自己的理解。法官认为，7年的规定主要是适用于在香港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的一个政治权利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你7年适用于你要比如说投票或者说参选，这个时候才适用。而在其他方面呢，更多的是法官会从其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比如说一个是基本的一个社会道义或者说基本法的福利上面的规定，而不会去普遍的适用这个7年的规定。公屋这一块法官也写到了，他说公屋的这个批准主要的一个考虑的理据是香港公屋的供应。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留出了一个尾巴，法官也并没有强调说7年才是公屋的这个规定，他只是说这个取决于香港公屋的这个供应，这个确实留有一定的空间，未来假设有人就此提出上诉的话，终审法院或者说其他的法院会怎么判？ 根据基本法的条文，香港政府也是有这个权利，就是因应当年的经济状况，它对于福利政策是有一些调整的。 是， 香港政府它是有这样一个权利的。 就是这个情况， 对，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实务方面呢，就是你政府现在除了要处理以前的一些个案， 嗯， 以后呢可能还要面对就是每天你获批单程证来到香港的人可能提出的一些更多的申请。 嗯， 那这方面呢会涉及多大的问题呢？其实真的还是说难以判断。 是， 但是有另外一个在港府方面的启示在哪儿呢？就是另外一个分析啊，说这次香港政府输官司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当年 它是以行政措施来处理的， 没有经过立法会， 经济非常差，是没有经过立法会来完成这个立法程序。就说如果以后有同样的情况会让政府在打官司的当中呢吃亏的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尽早的研究来通过立法要堵塞这些漏洞。 这个恐怕也是对于政府的未来可行的一条这个建议。刚才汤议员也是建议说，建议政府尽快到立法会来通过这个事情， 这是打官司方面的经验教训了。 但是我个人一个看法，如果我们从宏观的来看这件事情，这个里面有香港的很多政治上跟内地不同的或者说差异非常大的地方，有很多香港特色的事情。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法律系统， 是 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非常建议去阅读一下这个法官的这个判词，写得非常有意思，用词其实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他那个说理的过程啊，让我觉得特别感慨。因为这个在内地是绝对看不到，因为这个香港的法系还是这个英国的这个普通法系，好，这但是在英国呢，在内地呢，很多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它有的时候从法典出去啊，这个违背了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但是香港的普通法系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判例法，法官自己有一个判断，他里面会有讲自己的很多理解和判断，而他的这种理解成为一个系统之后就有法律地位了。这个你很有意思，看这个法官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理解。 所以这个真的是体现所谓的最高的一个价值导向，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哈。 所以说这个 当然 所以说这个时间除了我们刚才就是讨论的就是这个案例判决之后对于中国人对于社会福利的有怎么样的一个分担，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判决对于香港的这个法律那个法那个法治精神的那个独立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香港人除了看那个福利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也是看那个法治精神。因为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就问过，就是政府的官员会不会有一个司法的一个情况，因为呢这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政府往后那个支出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求就是律政司会不会有一个司法的那个情况呢，但是他已经重申了，就是说这是香港境内的一个情况，就不一定会随便去释法。 这个我们一开始留了这个尾巴，说这个释法也是另外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释法的问题。每次终审法院一旦有判决，通常如果一旦判政府败诉的话，就会有人提这个。 就是如果呢，这是终审法院的决定。这终审法院就是香港已经是最高最。 但是政府从程序上可以上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如果每一次终审法院判出来的那个结果都拿去释法的话，那对香港来说 这 个不用有法院 了。这个就是看你怎么看了。因为在香港这个权力制衡的体系啊，它不完全是这个三权分立，因为公平来讲，这个立法会在香港的政治中实力没有政府强，对不对？这个咱们习主席访问香港的时候也说，叫做三权合作，这个行政主导司法还是领导司法，这个原文忘记了，反正呢这个不是完全互相制衡的一个关系，行政跟立法之间是行政是强势的， 当然 但是行政跟司法之间司法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香港的法官还是保留他一个独立的一个特质，通常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什么，他能够判政府败诉。 当然非常非常现实来说，现在袁国强也说了，就大家来看来这个释法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政府他也会算一笔账的，如果说会引发更大的连锁效应，他会想值不值得， 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你释法也许 这个钱的， 对这件事情上释法也许对你有利，但是大家开了这个口子以后，现在如果什么事情都释法的话，就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有利。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判例哈，他也没有反映说到底谁是对谁是错，只是呢很多人觉得是港人追求法治啊司法独立的一个好的结果，也是香港面对一国两制他要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所以呢政府他也必须更加的深思熟虑怎么样去处理非常独特的香港特有的新移民之间的权利和这个移民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对于新移民自己来说，他也应该是认清这个综援福利的真正的意思，他是用帮助来真正有需要的人，所以在香港呢大家还是应该要争取自食其力啊，自力更生啊，来真正的是融入这个社会，开始新的生活。 好，对于香港的这个判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接下来是轮到您来说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文化新闻有话直说。香港终审法院在12月17号判决政府的7年才可领取综援的条例是违宪，好，因此引发的一个实际的效应就是居港不满7年的新移民很有可能也将获得资格去领取香港政府的这个综援的政府补助或者说救济，按照您的这个理解。大家怎么样来看香港的这一个判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究竟是有没有道理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以前康已经来，吴先生来自上海。吴先生这周好像是经常有发言哈。吴先生你好。 你好。 吴先生您怎么看香港的这个判决？ 我认为这对香港的经济不太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一个人不会长期接受这个中原，他以后会对这个香港的经济做出贡献。从另一方面证明呢，这个香港的司法体制啊是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力以外的。 好，谢谢哈吴先生的两点分析。一个是觉得这个经济上不会花太多的钱，不会有太高的成本。第二呢，这个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体现了。来自香港高小姐，高小姐您好。 你好。 高小姐您怎么样看这个香港中院的昨天这个判决？ 我觉得像这个情况他那个法官判得很对啊。他因为他是真的很需要我们政府去支持去帮助他的嘛。 所以您会担心这个刚才有朋友其实也提到这个对香港未来的财政造成负担这样的问题吗？ 不担心，因为他这个是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我们香港的出生率比较低一点嘛，然后就是如果有新的移民可以尽早的融入我们这个社会呢，以后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肯定会比现在我们要付出的会更多。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香港的高小姐，还是一个支持的态度。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就是香港终审法院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解释，从法律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解释从逻辑上也是讲得过去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事情就是结合前后来看，特别是十几年前就是终审法院对那个庄丰源案的一个判决，可能导致的后面的一系列的社会的问题，可能我觉得香港就是终审法院包括香港就是各界在就是对待一些法律问题上，可能应该就是不能是单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可能还需要从这个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一个香港社会能承受的一个社会管理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综合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对以后整个社会管理啊，又或者对这个相关法律的执行可能会更加流畅顺畅和更加有效的可以得到执行吧。 好，谢谢陈先生哈。这个陈先生虽然是来自广东，但是却恐怕是说出了不少香港本地社会的一个担忧哈。就是这个看似是一个法律的判决，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效应，要超出法律的范畴。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赵先生您怎么看？ 我发现那个上海的吴先生，终于有一个跟我发言观点很像的了。 是吗？我经常觉得你们俩经常有相像的时候。 没有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跟别人老是我是少数吧。我觉得呢说的确实对，这次的法院呢独立判决跟政府的判决就想法不一样，这给我们震动挺大的。另外呢，我觉得呢去香港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他们的配偶孩子是吧？完了，另外呢，还有朗朗这样的人才，朗朗他们肯定不用请了，所以你花了这钱呢，也落到那个香港人手里了，是吧？最主要的是呢，上了公共汽车7年以后的人呢，肯定反感这新移民，是吧？而且最近呢，我们北京也都炸开了窝，就为了地铁，完了呢，北京老百姓说你卖那么多地，补贴也算不了什么。完了呢，还有北京人就说什么，实在不行，这是我们北京财政拿的，用不用以后上。那个上地铁的时候拿那个身份证，是吧？谢谢啊。 哎，谢谢这个赵先生，这个说出了两点，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的哈。一个可能在内地比较新鲜的，一个就是法院判政府败诉哈这一点。另外呢，其实在这种地域的福利哈，因为其实在内地各个城市的福利待遇、社会的保障还是有不同的差别，比较突出的就是北京跟上海。相信大家对此也应该有所体会了，这种本地人和怎么说呢，不说外地人吧，新移民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来自香港的好小姐，好小姐你好。哎，好小姐好像暂时离开了哈，没有关系。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